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三年前的有一日，我有个朋友阿香啱啱失业。由于佢当时住境嘅嗰间出租屋房租太贵啦，佢就决定要换一间平啲嘅。睇咗一轮之后，佢租咗一间喺二楼嘅出租屋。嗰日阿香搬屋嘅时候，仲叫我同佢一齐执嘢。我入到嗰间屋之后，就觉得周身唔聚财，但系又讲唔出究竟有咩问题。过咗几日之后，阿香摆咗一餐入伙酒，请咗成班朋友一齐过去食饭。嗰晚食完饭之后，所有人又屙又呕，都唔知发生咩事。我哋当时都以为系买咗咩餸唔干净，食咗止泻药之后就由得佢啦。后嚟有一段时间，我都冇点见过阿香。一个月之后，阿香打咗个电话俾我。 阿千啊，我病咗成个月啦，你可唔可以嚟送我去医院啊？ 呢一个月以嚟，我一直以为阿香系因为太忙先至冇蒲过头噶，原嚟系因为病咗啊！吸咗电话之后，我联系咗我另外一个男性朋友阿荣，同我一起去接佢入医院。我同阿荣夹手夹脚送咗阿香入医院之后，阿荣同我讲话嗰间屋有啲唔干净嘅嘢，佢要嗱嗱声翻转头处理一下先。开头我系唔信噶，我仲以为系阿荣神神化化，但系阿香做完身体检查之后，医生话佢咩事都冇，吊啲盐水就可以出院啦。第二日，阿香龙精虎猛咁约我同阿荣一齐出去玩。今次又真系奇怪啦，当我哋两个见到阿荣嘅时候，阿荣成个人落晒形，佢而家呢个状态同嗰日我哋一齐去接阿香入医院嘅时候，阿香嗰个样一模一样啊！阿荣一扑一碌咁从佢屋企行咗出嚟，拉住我同阿香就话要去庙入边拜神。喺路上嘅时候，阿荣同我哋讲，原嚟嗰日带咗阿香去医院之后，阿荣自己一个人翻转头去咗阿香间出租屋嗰度。佢喺嗰间出租屋入边发现咗一个细路女，佢当时喺嗰间屋度装咗炷香，然后嗰个细路女居然一路跟住阿荣翻屋企。嗰日之后就轮到阿荣病到七彩咁啦。喺庙入边拜神嘅时候，佢将所有嘢讲晒俾我同阿香知。阿荣话呢次拜完神之后，嗰个细路女一定会跟住阿香翻返去嗰间出租屋入边噶。佢叫阿香准备好晒啲金银衣纸，并且喺间庙度求咗一道符俾阿香带返去。阿香听住阿荣讲嘅嘢，吓到手都震晒。佢真系从来都冇谂过，原来嗰个月病成咁样，系因为嗰间屋有问题啊！而佢而家病好翻，并唔系因为去咗医院，而系因为嗰个细路女跟咗阿荣翻屋企。阿香翻到出租屋之后，按照阿荣讲嘅嘢，又装香又烧金银衣纸。但系虽然就系照做啦，阿香佢并唔相信呢啲嘢噶。佢攞出咗佢台电脑，打开咗储存喺云端嘅佢病咗嗰段时间嘅监控录像。系啊，佢搬屋嘅第一日就喺间出租屋入边装咗监控啦。佢打开个录像一睇，原嚟嗰段时间，佢病到瘫喺张床度嘅时候，一直有一个黑影 在他床头那里手舞足蹈啊。吓到阿香整部电脑打咗落地，仲坏鬼埋。当日晚黑，阿香吓到即刻走咗出去，喺附近嘅酒店租咗间房住。第二日，阿香就即刻搬走咗啦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系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